经冬奥会、冬残奥会的重大考验，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优化全过程闭环管理流程，严格执行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努力做到精准防控，确保安全。要坚持管用、够用、实用，全面做好住宿、餐饮、交通、医疗、安保等赛会服务保障工作。要加强新闻宣传和文化推广，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持续提升北京冬奥会影响力。韩正在有冰丝带之称的国家速滑馆观看了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汇报视频，并听取场馆建设、赛事筹备、场馆制冰等情况汇报，到国家体育馆了解场馆布局、功能分区、疫情防控等情况，查看冰球比赛场地、运动员更衣室设施情况，在国家游泳中心听取水冰转换和场馆改造、奥林匹克大家庭接待、赛时场馆景观设置等情况汇报，实地考察冰壶比赛项目，与工作人员亲切交流。韩正表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要按规划高质量完成场馆及配套设施建设，扎实做好场馆运行工作，为赛事顺利举办提供有力支撑。要认真研究冬奥场馆赛后利用，把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身结合起来，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蔡奇参加上述活动。 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特别报道，赶考新时代。 江西、福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把创新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着力构建现代产业新格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江西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智能光电产业园里，某企业新建成的 LED 背光源及配套导光板项目正式投产。企业总经理宋荣华介绍说，新项目通过智能仓储物流、可视化生产管理等系列智能制造系统技术的集成，生产效率比传统生产线提升30%以上。 这个产值的话大概在10到15亿的这个产值，那我们现在公司也在这个升级转型，在做这个新能源汽车板块的这个车载系统的这个显示。 党的19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江西省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1到10月，江西省电子信息产业营收同比增长 28.1%。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处长聂云霞。 着力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我们要聚焦我们航空、中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优势新兴产业，打造全国优势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高地。 近日，福建三明的一家钢铁生产企业完成了多域智能堆钢监控系统等多个系统的研发。这家企业的工程师林劲松介绍，新系统将增加年产值近2亿元，每年还将减少废气排放超过3500吨。 科技创新正引领着我们企业的发展，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六中全会以后，我感觉我们员工会越来越有信心。 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福建进一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构建多元发展、多点支撑的现代产业新格局，力争到2026年全省生产总值突破6万亿元。福建省科技厅副厅长尤建胜： 坚持创新不问出身，以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驱动我省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加快发展，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的科技支撑。 今天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还有50天。2022年2月4号，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举行。盛会将起，从筹办到备战，从工作人员到冰雪健儿，正全力冲刺。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随着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目前大部分赛事筹办人员已进驻场馆，赛事演练工作有序开展。正如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 小萨马兰奇所说，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始终保持密切沟通，各项赛事筹办工作正在反复演练，进展极其顺利。相约北京冬奥系列测试赛上，中外参赛运动员、国际奥委会以及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对相约北京系列赛事赞赏有加，赛场硬件设施、场馆运行团队、赛事组织服务等方面屡获好评。国际雪联单板障碍追逐世界杯北京站此前在云顶滑雪公园举行，奥地利选手亚历山德罗汉默拿下了男子冠军。赛后他表示， 我希望能够在北京冬奥会来临的时候再次拿下冠军。 世界冰壶联合会主席凯特·凯斯尼斯也称赞冰壶场地的设计非常精巧。 国家体育运动中心是我经历过的历届冬奥会当中最棒的冰壶场地，运动员更衣室、无障碍坡道等设施的设计非常精巧，考虑周到，各项防疫措施也很到位，我对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充满信心。 2021到2022赛季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芬兰卢卡站的比赛中，由徐梦桃、孙家旭和齐匡普组成的中国队以 354.87 分夺得混合团体赛冠军。关于北京冬奥会的备战，徐梦桃说， 现在一切都是在比赛代练的这个过程中，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我作为一名运动员，尤其是一名冰雪项目运动员，能在自己家门口参加一届冬奥会就是太荣耀了。 本台消息，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构建新发展格局，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通知，2022年将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根据通知，2022年1月1号起，我国将对954项进口商品实行进口暂定税率，包括新型抗癌药、氯化镭注射液等部分医疗产品、婴儿服装、洗碗机、滑雪用具等消费品、汽车用电子节气门等部分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品，以及高纯石墨配件等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等。根据通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将自2022年1月1号起，对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十个成员正式生效。为严格履行协定承诺，中方将于明年1月1号起对上述其他九个生效成员实施降税，其中我国与日本将首次实施关税减让安排。此外，中国柬埔寨自贸协定将自2022年1月1号起生效并实施降税。2022年7月1号起，我国还将对62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七步降税。调整后，我国关税总水平继续维持 7.4%。 中国之声系列调研报道，压舱石。 中国之声系列调研报道压舱石，聚焦各地打造产业集群，引领制造业不断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今天播出一根木材如何撬动千亿产业集群，采制总台记者孙汝进、范存宝。 像我们的订单已经接到了明年的三月份。 刚刚过去的双十二，江西赣州南康家居小镇的各大设计企业纷纷迎来大批订单，而就在一个月前，首届南康家居秋季订货会交易额超70亿元。家具设计公司总经理刘九生说，这样的场面在前些年是想都不敢想的。 我想回来家乡发展，我亲戚都劝我，那个时候设计公司特别的分散，家居企业都不太好找。 南康家具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小散乱、贴牌模仿、产品质量低劣的发展瓶颈期，为推进家具产业转型升级，当地政府拆除小散加工棚，建成运营南康家居小镇，在原材料品种、产品品质、品牌建设和原创设计等方面寻求突破。曾凭一把刨刀、一根锯条学徒出身的武家阳，这两年相继引进了20-20台智能制造设备。 通过这个智能化设备一体成型啊，就是往更高端的、更高质量的产品在发展。 如今南康家居小镇发展成了名扬全国走向全球的家具产业，这得益于赣州国际陆港。在南康，由家具产业延展出的行业多达几十个。南康家具产业促进局副局长刘涛介绍，如今南康家居产值已突破2000亿元。 我们在建链、强链、补链基础上打通了从一根木材进来到成品的家具出去这个整个链条当中的各个环节。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14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7例，其中本土病例50例，浙江45例，内蒙古3例，广东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4例，其中本土2例，均在广东东莞市。截至12月14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460例。截至12月1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3020万4000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11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1月份国民经济继续恢复，实体经济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进出口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一至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1%， 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1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3.7%， 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 22%， 均保持较快增长。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截至目前已发现500多颗新脉冲星。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首部故事片《跨过鸭绿江》昨天举行首映式。作为一部全景式史诗性展现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该片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弘扬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权霸权、敢于斗争的钢铁意志和顽强品格。从明天起，《跨过鸭绿江》将登陆全国电影院线。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1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71万3591例，达到2亿7079万1973例，死亡病例增加7025例，达到531万8216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034万1524例，死亡802014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30953例，新增死亡病例2225例。 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已在欧洲发生社区传播。根据数据模型推演，在明年前两个月，欧洲境内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将超过德尔塔毒株。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5号宣布，将每月资产购买缩减规模扩大一倍，同时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至0.25%之间。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古丽尼哈利，主播魏东、李丹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被迫着发愁，最后的风霜，希望。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四，农历11月1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韩正在北京调研时强调，围绕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精益求精，落实落细各项筹办工作。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国土空间近期规划和城市总规实施工作方案等事项。 北京营商环境改革5.0版发布， 本市未来5年将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宾立方冰上运动中心通过验收， 天安门广场个人参观预约量充足。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12月14号在北京调研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力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把疫情防控摆在突出位置，精益求精，落实落细各项筹办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顺利举办。韩正指出，疫情是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重大考验，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优化全过程闭环管理流程，严格执行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努力做到精准防控，确保安全。要坚持管用、够用、实用，全面做好住宿、餐饮、交通、医疗、安保等赛会服务保障工作。要加强新闻宣传和文化推广，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持续提升北京冬奥会影响力。韩正表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要按规划高质量完成场馆及配套设施建设，扎实做好场馆运行工作，为赛事顺利举办提供有力支撑。要认真研究冬奥场馆赛后利用，把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身结合起来，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蔡奇参加上述活动。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研究国土空间近期规划和城市总规实施工作方案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1年至2025年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工作方案2021年至2025年，指出近期规划和工作方案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实施城市总规的重要抓手，是在减量发展下推动国土空间要素资源的优化布局配置。要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全面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处理好生产、生活、生态的关系，做好战略留白，优化分层次的空间布局，以重点功能区为支点，持续提升核心区政务环境品质，进一步加强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提高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推动南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重视发挥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推进站城一体化和轨道微中心建设，加强老城整体保护，推进中轴线申遗保护，提升城市风貌品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和应急管理机制。统筹城乡发展，做好三农工作，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尊重群众意愿，按规律办事。会议研究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指出要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做好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要开展好多种模式的普惠托育服务试点，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做好政策调整衔接，各区要重视抓好人口工作。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北京市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新版方案已经是本市连续第五次集中出台的一批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措施。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从会上了解到，北京将在全国首推个人购房资格绿码，并实现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方案共12个方面，362项任务，将在明年底前全都完成。来听报道。 5.0 版改革以告知承诺制为基础，将在更大范围推动简化涉企审批，同时还将强化整体政府理念，着力推动一件事集成服务。市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刘强介绍， 依托市统一申办受理平台，打造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口受理、一网通办的集成化服务。 相关统计显示，截止到目前，北京市审批事项已经精简 51%， 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平均跑动次数从 1.5 次压减到 0.1 次以下，办理时限共压减了 71%。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邓慧敏介绍，过去企业开办需要跑五六个部门，耗时20多个工作日，如今已是一站申请、一口办理、全程网办、一天办好，而且个体工商户也有了更多的同等待遇。 那么在营商环境5.0的改革举措之中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推广我们的这个电子营业执照的应用的范围。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经营场所公开展示电子营业执照，就等同于悬挂纸质营业执照。此外呢，电子营业执照也可以应用于各政府部门，还有银行啊、招投标、网络交易等领域，实现这种跨行业跨领域的互通互认互用。 值得关注的是，为着力解决不动产登记办理难、时间长的问题，进一步便利房屋交易行为，北京还将在全国率先提供个人购房资格绿码服务，实现购房资格实时查询。市规资委副主任陈少琼说， 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实现的购房资格审核的结果实时可查。第二呢，是推动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同步办理，探索实行交房及交证，缩短交房与领证的时间间隔，有效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呢，我们在各区的登记大厅设立网办班办区域，打破地域和工作时间限制，建立的全市通办、跨省通办的登记服务体系。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戴莹表示， 362项改革举措将于明年年底前全部完成，其中涉及落实国家创新试点城市任务的有115项，将于明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用3到5年时间实现北京营商环境国际竞争力跃居全球首列，全面建成与首都功能发展需要相一致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地。 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而在北京，未来5年将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绿色将成为市民健康生活的底色。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我感觉现在天气比以前好多了， 雾霾的话应该有所改善吧， 蓝天多了是吧。 今年1至10月，北京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中继续保持最优，而10月份的 PM2.5 月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25微克，更是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秋冬季的单月最低。成绩背后是一支环境监测铁军的默默守候。早晨8点半，在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大气室工程师陈阳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各种表征气压变化图、城市 PM2.5 实况特征图已经铺满了他的电脑桌面。 针对现有的这个资料进行分析和研判，预测未来可能会出现的这个空气污染过程以及污染过程的程度， 日复一日的密集监测，经过陈阳和同事们的汇总，会递交到大气环境处，作为当季或年度大气治理的决策依据。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处一级主任科员张子威介绍， 包括有指导帮扶排名靠后的街乡镇，还有各区，每年还要制定这个年度的大气污染防治的行动计划，大概30-40项吧，涉及各部门各领域的有减排措施。年底的话，还会对这个各项任务完成情况要总结一下，还要进行考核。 截至目前，在北京生态环境标准体系中，大气环境保护标准已有41项，是国内最严格最全面的地方环保标准体系。比如在本月1号刚刚实施的被称为最严县令的京六B油品地方标准，这些标准制定也是庄子威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因为像这两年北京市也成立了这个市委生态文明委，下边也设有大气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小组，平时我们在编制年度措施啊，还有每月这个统筹协调啊，能明显感受到就是大家都是拧成一股绳，为这个首都蓝天不懈努力。 不久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解读北京市14-15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其中基本消除中污染天气被列为未来5年的明确目标。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于建华介绍， 14-15时期，我们将重点围绕碳达峰、碳中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自然生态改善，构建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等方面开展工作，其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重点，将以 PM2.5 和臭氧协同控制为重点，聚焦机动车、生产生活、扬尘等领域，深化预防和管控，将努力推动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明显改善，为建设美丽北京贡献力量。 由北京国资公司投资建设的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近日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正式交付北京冬奥组委使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将作为冬奥会赛时唯一的体育体验中心，以冰壶运动为核心内容，为大众提供冰上项目体验服务。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位于国家游泳中心南广场地下空间，总体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由一块1830平方米的标准冰场、一块标准冰壶场地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组成。记者注意到，宽敞的冰场上方设置有一个直径13米的大采光井，通过引入室外光实现自然采光。据测算，仅这一种采光方式每年可节约用电约26000度。国家游泳中心副总经理李云峰介绍说， 它是全地下的建筑，它五面与土壤接触，热量损失是非常小，与同类冰场比起，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有13米直径的天窗，有19个光导管，另外还有下沉广场，将自然光有效地引入到了室内，减少了体育照明的这种费用的支出。 目前场馆内设置了5条标准的冰壶赛道，记者现场体验发现，和一推就走的想象不同，制壶、浸营、旋转、擦地这些都很考验技术。一位冰壶教练介绍说， 这个滑行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比较一个难的，然后就是投壶，就是出手，我们是推着壶走，不是说拎着壶走的，就是我们这个壶每个都有19.6公斤，就是看起来很小，但是它实际也是很沉的。 北京冬奥会期间，这里将作为唯一的体育体验中心向公众开放。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运营负责人吴念说， 在赛时，这里将面向观赛观众以及一些特定的客户群开放体育体验内容。那么在冬奥会赛后，这里将作为北京冬奥会的遗产永久保留下来。我们届时将成为集冰上赛事、专业培训、大众健身、冰上演出、冰壶推广以及冬奥文化普及等7大功能为一体的冰上综合体。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冬奥会迎来倒计时50天，庆祝活动将采用线上直播形式，在国内最大的模式冰雪体育中心石景山市民冰雪体育中心举办。活动内容融会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冰球等冰上运动和技巧表演。冬奥我参与，一起向未来群众性冰雪运动近日也在石景山市民冰雪体育中心室内滑板场、户外滑雪场举行。 天安门广场从昨天开始实施预约参观措施，散客和旅游团都需提前预约才能进入广场区域。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前往现场探访，请听报道。 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安检口，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提示的公告牌被十分醒目地设置在这里。多名未提前预约的市民游客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现场扫描二维码预约。 面对不太擅长使用手机的市民游客，工作人员们也会手把手地帮助操作。 您从早上几点开始在这儿帮着大家？ 6点多。 6点多就开始可以扫码进了， 对 是吗？ 对对。 带着孩子前来天安门广场参观的北京市民任女士顺利完成了两个人的预约。 有1分钟吗？好像应该都不到吧。会操作手机的其实还是挺快的，不麻烦。这个疫情期间对大家人身安全都有一定的保障。 拖着行李箱前来北京游玩的汪先生，对于这一新政策